没有说哪些人值得救，哪些人不值得救，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值得救的。 根据中华骨髓库的规定，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和受捐者双方的信息都是严格保密的，更不会涉及到任何利益关系。而在秦增辉捐献之后，受捐助者家属还是抑制不住对小秦的感激之情，通过医院的工作人员将一封匿名的感谢信交到了他的手上。 打开感谢信的时候，通过里面的内容我了解到，因为这个感谢信的内容是一个作为儿子写过来的，里面讲述了一些他父亲患病一些痛苦的经历，一些对生活希望度啊渺茫啊。我了解到完了，这是一个和我的家庭状态是一个很相合的一个家庭，因为我本身我的父亲也是一个5多岁，我也是刚满30岁。每个家庭遇到这种情况，得了白血病，对家庭来说都是一种负担，因为要花费好多时间和金钱去治疗。从那一刻起，我就感觉这次的捐献成功可能是一种缘分吧，那我也认为也是值得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让生命在奔涌的血管中延续，即大兴区第一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秦增辉。 近日，大兴区红领巾通讯社的几位小记者跟随我台记者于磊一起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吴氏太极拳传承人张全亮老师的家中，对张全亮进行了采访。接下来就听一听小记者在现场的采访实录，了解一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孩子们心中的样子。本台记者靳时萌、杨颖报道。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即将开播新栏目《小记者大世界》，这个栏目由大兴区少工委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主办，栏目的主持人记者全部由大兴区小学生担任。小记者大世界栏目的时间长度是10分钟，主要内容有小主持人播报发生在校园内的新闻资讯，小记者采访的广播新闻。此外，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还会和小学生开展联合采访。4月26号，北京市红领巾通讯社大兴分社召开专题会议进行节目研讨。大兴区少工委办公室主任房炳云介绍说， 小记者大视野这个栏目啊，是我们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应该说是一个梦，然后在今天呢，我们这个梦终于启梦了。再过不久，我们少先队的这些小主持小记者，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稿件应该就是在我们大兴就可以说声动八方了。我也是对他们应该说寄予了很多的一个希望吧，因为引领着全区少先队员，包括我们的辅导员团队，两支队伍的成长，这是我的历史的担当。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也是创设了很多的好的栏目，包括新闻资讯，包括人物访谈等等。那么这次的活动，我们一个长久的打算，这个就是说让孩子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同时，放飞自己的中国梦，然后为自己的未来搭建一个很好的这种平台。期待着我们这个节目《小记者大世界》越办越好。 2015年10月5号，大兴区少工委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创办了红领巾通讯社小记者团实践基地。大兴广播电台充分开放人力和设备资源，为全区小学生素质教育提供平台。一年多的时间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定期组织主持人记者去各小学校，以讲座的方式培训播音主持、新闻采访写作的专业知识。其中主持人贾跃和王彤都被学校评为优秀校外辅导员。另外，全区各小学校定期来电台参观学习、录制稿件，电台成为小学生们的校外大课堂。在2016年5月10号，为了给月季大会宣传造势、烘托节庆气氛，展现新区人民精神风貌和电台主持人、全区小学生的才华魅力，大兴广播电台和纳波湾月季园联合举办了文艺汇演活动，主题是声动八方，欢庆盛会。大兴广播电台大兴区少工委走进纳波湾， 这一活动当天吸引了众多游客，乐视、新华网等国内媒体。 大人，消息传平安车险有好礼相送。 太好了。